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其中远通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加剧了此路段的拥堵。机场高速北港路段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温榆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又见到大家，非常非常的高兴。也许此时此刻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彼此的脸，但是我相信啊，当我们在此时此刻相遇在 FM 九七四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心有灵犀了。 对，隔着电波都能感受到大家满满的开心。 对，至少我知道你已经在下班路上了。 对， 你也知道我们在上班的时间了。 是， 这叫心有灵犀是吗？ 而且可能现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已经饿得不行不行的了。 你怎么知道？有可能大家下午来了个什么下午茶，也不一定啊， 也有可能啊。 你知道，今天呢，就是换了一种穿着的模式，突然觉得说，人其实你做一点小小的改变呢，就会被周围的人发现。 对， 比如说你换个新的发型啊， 对， 比如说你穿了一身新的衣服， 对。 你看我今天其实也没有怎样，我就是穿了个白衬衫，穿了相对比较正式的一点的一个衣服而已。 一进门的时候说，白大哥今天是怎么了？ 哎，你今天有什么事儿啊？啊，干嘛去了？啊，是吧？托尼老师，你这个去哪儿剪头发？是不是啊？就是你会觉得，哎，好像大家都会在每一次相遇的时候呢，就是彼此打量一下这样啊。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 赵强会把好歌放送给你们。 对，其实我还没有说到重点。重点就是你刚才说了嘛，每一次相遇都会打量，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自己的重量。 所以抓紧时间现在开始动起来啊。今天上节目之前就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好不容易让自己活力满满了一把。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一个更好的状态进入到夏天。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ld， 一想到你呀， 想到你啊、我希望此时此刻我们都能够想到彼此啊，然后笑着的样子啊。 对，就是听到这首歌曲你会想到那样的画面，天上的云，地上的花，还有你们的活力、都跟着这首歌曲。 对，还有直播间里面的白洁和小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朋友可以回听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啊，小水是艾科的小名儿啊，已经被公之于众了。 这个梗就我想知道玩到什么时候， 玩到下小雪的时候好不好。明天的时候会和大家有个见面的机会，别忘了，如果你们有时间去首创奥莱可以找我玩哈。 对，在后面一个小时呢，白洁会在现场和大家 say hello。 对，刚才是我们的 goodbye work 以第一首歌送给大家了哈。 goodbye work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其实挺好找的，就在京港高速19B 出口啊。就是明天下午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到现场去找我。我们也会有北京广播的现场直播。然后也会唱歌啊，然后也会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玩。会 现场会做那个百给百块吗？ 会，然后现场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一起合唱的机会哈。所以如果下午你下班早啊，比如说4点多就下班可以往过走，然后我们大概节目应该是六点整会正式开始。 对对对， 你5点半之前到就可以了，而且还有抽奖。 对，如果呢明天有去到现场的朋友记得把照片发过来。发给坐在直播间的我好不好。 对啊，你和郭鹏会在直播间啊。而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多多参加我们的活动，包括你知道前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的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也开赛了哈。 对， 然后很多人都走进了这个赛场比拼自己的专业和才艺，我也去现场做了评委。 看着一脸严肃的你，突然之间觉得 皱着眉头，就觉得啊、为什么他们都那么年轻啊。初赛最后一场这个落地赛是4月21号进行，而大赛的音视频的评审工作本周也会展开，初赛的晋级名单4月底揭晓。 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的发酵酸奶。 好吧，说到这儿呢，接下来我们还要说另外一件事情啊。刚才是说我们要征召这个新主播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征召我们的文艺小分队跟我们一起去看潘帅的演唱会了， 摇旗呐喊啦，就在本周六的时候啦。 今天我们其实相对来说体会难一些，就请你来告诉我你有多么想看潘玮柏的演唱会，理由要充分。 对，记得要加北京地区首先号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期待哈，在应该就是这个星期六，就可以去现场一起去看潘帅潘玮柏的演唱会啦。 我带着你们一起去哦。 好，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屏息听一下潘玮柏潘帅的声音。 来，有请潘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玮柏。我的演唱会 Alpha 创始者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2018年10月21日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现场与我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光。 是我眼中的英雄 Yo verse one，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第一个被感动 我不是来打工，我在买我的梦，普通话没教我不懂 只给我5分钟，说不定一分钟会让你一生不想走 我很有用，我很有用，就等着过来试用，先赚点零用，不怕大材小用，我很有用，不管用，说上10000遍就有用我的麦克风，一个掌声，一个白的灯照亮我。你到底懂不懂？到底懂不懂？管他金的、银的、红的，我要我的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宣泄了荷尔蒙，闯祸了白日梦。就是我的主人翁 因为有恃无恐，比天王还要懂，怎么唱平凡人的痛 又怕不怕，不管有想法没想法，麦克风想拿代价，怕不怕你 你的妈在这告诉我爸，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今晚谢谢你想要鲜花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到底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 左边的听众， 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我觉得这个歌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然后，后来在播放的时候，啊，那时候还年轻嘛，然后在每次播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跟着左边的听众、右边的听众。刚才试了一下，突然感觉跟自己的这张脸好违和。我觉得，哎呀哈，那是岁月不饶人呐、啊，这首歌也有年头了。 对， 你看人家潘帅为什么就能这么长时间还能够有那么年轻的心呢？啊， 吃了防腐剂了吧？ 哎呀，就不要这么说嘛，人家不过就是偷吃两个鸡腿而已，好不好、嗯？ 你听了这么长时间我的麦克风，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词包括 rap 部分是林夕写的。哎哎， 关注娱乐最王牌，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站在文艺最前排，加入文艺小分队，去看最新、最酷、最棒的演唱会。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文艺最前排， 王牌推荐。 在今天的王牌推荐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最近播出的比较热门的剧集，就是叫做《北京女子图鉴》啊。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啊，或者推荐， 嗯， 对吧？讲的就是北漂的，然后的这个女子哈、啊，她们在职场上的辛苦的打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但是最近好像被观众吐槽说，编剧啊，能不能咱们深入一下职场呢？真正的去体验一下生活 啊，比如说， 比如说这电视剧里老板会给员工开会嘛， 嗯， 然后有几位员工犯的这错误特别的低级， 怎么样？ 有一位啊不会做 PPT 啊，这不是很正常吗？啊，PPT 这么难的东西， 还有一位是照搬了上一次的方案 啊， 还有一位特别奇葩，就是照搬了竞争对手 slogan。 哎，在现在的职场上，这样的低级的错误，其实连实习生都不会犯。 是， 那应该是这样子的。PPT 这种最基本的功能，对不对？ 嗯。 哎哥，你会做吗？ 我娘。 娘呀！哎呀！ 我只会 Ctrl C 和 Ctrl V。 对。 不只会粘贴。 就是啊，我只会哎呦 PPT 也不会，但是另外一个 P 字打头的一个 Photoshop， 修图啊，好像还可以。 嗯，嗯对 对， 就美图秀秀一下还可以的。 啊，这样，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让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行业的一个专业术语。你知道，有的时候经常是在跟一些其他行业的朋友在吃饭的时候， 嗯， 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啊在一块吃饭，突然如果他们俩是一个行业的， 嗯嗯， 你在旁边就很尴尬。 对对对。 本来其实你们聊了一些跟自己的专业无关的事情就还行，大家一块聊一边吃，突然发现两个人开始聊专业了， 是。 然后你就在旁边非常懵的看着两个人，最后你只能是阻止，哎喂喂喂，不要聊专业好吗？就因为会有很多专业术语， 你不太清楚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CFO 啊， 嗯， CEO 啊 ，CTO 啊， 对 ，UFO 啊， 这是你的专业。哎呀，好，哎，可能你没想到你是这样子的身份， 没有， 是吓人。 而且我跟你说，在职场生活当中，很多白领就喜欢在每一句话当中蹦那么一两个单词， 嗯， 比如说 Lucy， 这个 case 你来 follow 一下喽。 好， 就如此类的。 对 ，My mother always 对我讲。不要这样好不好、 嗯、 啊，我们不要中英文夹杂是不允许的好不好、嗯、啊，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征集一下你们在各行各业当中的一些专业术语、 嗯、 给我们普及一下好不好。 对，你我们先说一个我们的这个、 嗯、 好不好。 嗯， 这一趴下一趴， 对， 这个 break 下一个 break， 对， 然后还有什么， 嗯， 还有什么 cut 单， 对， 这个有没有， 有有有、 嗯、这个 cut 单里面是什么什么， 还有我们的这个八秒， 对啊，这个好好，其实很多嘛、嗯、包括那个入库了吗？哦，入库了。入什么库？ 倒车 啊，是车库。 还是什么金库还是什么库，所以你看这都是专业术语，你们如果有的话可以拿出来分享分享。 嗯，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听一首有关于杜拉拉升职记当中的一些片段吗？ 嗯，这首歌叫选择题， 来自莫文蔚。 花的深夜在对街等待，你却用一座房间深锁住了身体，爱这东西迷惑你像选择题，疲惫的想休息，规则在打乱你心里的头绪，在抬头看着你，答案不在哪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模糊了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失去后该怎样抵挡，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微笑的力量， 其实我们这边的术语挺多的哈、 啊、 我们的术语不光是说啊你什么 DJ 啊这种职业，其实就光对一个职业的这么一个就其实会有一些歪解或者曲解，比如说哎你是一个 DJ 吗？哦我是一个 DJ， 对打碟的那种吗？ 哎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哎对打碟的那个可以叫 DJ 的、 嗯 啊 嗯、 就是唱片骑士。 是 那么在广播节目主持人里面什么样子主持人才可以称之为是 DJ 吗、啊、因为这个好像之前哎什么主持人都说啊我是个 DJ， 其实这是不对的。 嗯， 正确的应该就是专门从事音乐节目的主持人才可以叫 DJ， 所以呢我们就是 DJ。 我们抛砖引玉了，刚才说了一些我们自己的术语啊，比如说、嗯、后来我们俩有地儿对了一下，包括你说一个 反向 单边， 还有 PFL，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大家就是喊说你不要聊专业，你们俩不要聊专业了。嗯，那你们说，好吧？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难为一下我们好不好、嗯？ 发微信给我们哦。推荐一下之前有一帮十岁左右的小演员出演的这个《红楼梦》啊《三国演义》《白蛇传》这些电视剧就获得了大家的喜爱啊、嗯、然后演员们也被称为是小戏骨。 嗯，今天呢小戏骨《水浒传》在网络平台上线了、嗯、而且小戏骨已经凑集了四大名著。 嗯，小戏骨版的《水浒传》 嗯， 林冲和宋江为两条主线，也保留了原著当中的一些侠义精神， 比如说 对啊你要说什么， 我说比如说倒拔垂杨柳、 啊、对对对对，这 还有什么呢？ 这个太多了嘛，拳打镇关西什么的我们就不细讲了。 嗯， 另外有一个音乐的演出也推荐一下哈， Karen Ann 2018的巡演北京站呢今天晚上会在北京剧院上演。其实他是谁呢？是一位法国歌手，当然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首关于他的歌哦。 对，你知道他的歌一般来说他的这种演唱类型就是相送，法国的一种相送哈、 嗯、 也有的时候也会有清新的民谣的感觉。所以说之前我最早听 Karen Ann 的时候其实很喜欢他，是因为很多人把他叫法国陈绮贞 啊，有人说他的歌声就是像把灵魂拎出来，在不吵不闹的小巷里边走边听。 嗯、我们听听看好不好？嗯。 Je voudrais du soleil vert, des dentelles et des théières, des photos de bord de mer, dans mon jardin d'hiver. Je voudrais de la l'atmosphère dans mon jardin d'hiver. Ma robe à fleurs sous la pluie de novembre, tes mains qui courent, je n'en peux plus de t'attendre. Les années passent, qu'il est loin, l'ajoute 出现好多我们根本就看不懂的词，就是总结一下，有一个听众说，程序员的世界里感觉全都是术语，估计大多数我们都听不懂。 嗯，我只能看懂一个 Java。 Java， OK， 好吧。啊，还有一些我们要再确认一下，至少我们先弄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再念给大家。接下来我们继续推荐一个暖心慢综艺，我觉得很像这首歌的感觉，《向往的生活》第二季啊。就是暖心慢综艺的一个节目，要在爱奇艺开播了，就是那种很回归很质朴的生活。之前可能第一季大家有关注啊，像黄磊啊、何炅、刘宪华，新增的呆萌男神彭昱畅，会全面开启江南新生活。 而且呢，这次生活体验会再度升级，几位嘉宾可以说是什么劈柴啊、耕田啊、采蜜无所不能。 嗯， 采蜜哎， 哎，这个很难啊。 对啊， 又不是蜜蜂，对不对？ 如果说你把手伸到那个密密麻麻的蜂群里。如果密集恐惧症的话可能会要犯病了。 对，节目这一段可能也会很有戏哈。 嗯， 感兴趣的朋友每周晚爱奇艺全网首播向往的生活。 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像我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 那首歌就有点甜。嗯， 刚才我们说到向往的生活，其实就像这首歌曲一样，要保留甜甜的部分。 嗯，也听我说，我是一个业余乐队的主唱，我们乐队常常会说请键盘手给个 A。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面向全球征集歌唱北京原创歌曲的活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左小美发来的报道。 今天的行程呢，主要是以游览运河一期和二期规划段为主。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18号，北京音乐广播组织知名词曲作家来到通州区三庙一塔、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城市副中心展厅等地采风，并开展创作座谈。乘船在运河游览时，中国音乐学院作曲教研系主任阮坤深深有感触。 运河是重要的一条古代丝绸之路，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今天到实地来很有感触，就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信息，不一样的一些味道。这种水的味道，树的味道，所以呢，我觉得是有很多想法，慢慢的创作中再去梳理。 在北京居住了18年的知名音乐人李凯筹表示， 从家乡南到北京，在通州住了18年，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对我来说的意义非常重大。从小我来说，我能感受到我的家附近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再往大一点的看，北京代表着中国，回家我要好好的思索。再重新走一趟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到时候能够以一个很好的作品来呈现给大家。 下面继续关注资讯。歌手卢燕个人最新单曲《时光不老，我们不散》首发全民 K 歌，旋律流畅的歌曲，欢快的打鼓声贯穿于整首歌，加上清脆悦耳的嗓音，卢燕的演唱让人感觉充满温暖和甜蜜。昨天由罗晋、潘志林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开播，董冬冬和陈曦为这部剧定制了4首 OST， 罗晋演唱的主题片尾曲《告白》率先在云音乐独家上线， MV 也随即全网首发。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娱乐最王牌，寻找春天。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 春天在盛开的花朵中。 春天往未开，鸟儿。 春天在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 正在春天靠近海洋。 春天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和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友的眼睛里。 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你看我的眼神像是在把委屈诉说。 Hey baby， 这都怪我，真的真的舍不得你难过。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像我这种主动的女孩，越过爱你需要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yeah.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这样若即若离，让我很抓狂。 No， 看见吗？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看阳光在路上洒下了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我又为你去改，从单纯变成行动派，原来我这无心的伤害。 Because I love you so much。 不要想你只是习惯，不满足每天的晚安，我要你留恋我 一下不行吗？啊，是接接地气吗？就是大家听得多，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标榜自己好，我们的音乐是高大上的音乐啊，就是也不能这样，偶尔要看看就是大家想听什么，我们也会播一首。 是因为刚才有朋友就强烈要求说，哎，可不可以放一首排行榜的歌曲 啊？网红歌啊，就是刚才这首了。叫什么歌来着？ 叫做什么来？ 哎， 反正热门歌曲了。 我不仅仅是喜欢 啊， 嗨。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你发现没有，有的歌真的是你记得它的那个旋律，但是好像都不记得它的名字是什么。 对，而且一看就是咱俩不太玩这个。 什么？ 就是这个软件。 你说的是什么？我不理解。哎，你知道每一个年代都会有这样子的叫做对唱腻歪情歌 啊，有的， 对吧？从最早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树上的鸟儿，对，这是吧？然后你知道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出过一首歌叫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听过没有？ 没有。 好吧。 很不重要。你看，就是我们说这样的歌，你说啊，听着有点啊，这个俗气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每个时代可能都需要这样的一些朗朗上口的，可以很方便小情侣来对唱的歌。 嗯，还挺甜的呢。 嗯哼， 比较适合去学习一下去 KTV 演唱。 嗯，我们还陆续有一些朋友发来微信跟我们互动，谢谢大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嗯，有人问刚才的法国女歌手叫什么名字？ Karen Ann。 嗯，就是回去搜一下啊。 对，而且还有就朋友给我们发来刚才我们分享那个话题，就是专业术语，然后说有关于疫苗方面的什么四联呢， 呵， 什么 九件啊 之类的 之类的。嗯， 突然让我想到猫三联。 哈， 猫 是宠物医生的术语吧。也有特别这个啊，来自于这个应该是在政府工作的朋友发来的工作专业术语。嗯，一听这是还是比较 什么？ 对，厉害的。嗯，你看啊，念这个得用新闻主播的口气 来试一下。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正启绿色服务通道，安商稳商服务贸易及产业服务，精准扶贫。你看， 我有点不太习惯你。 哎，对，就是都改一个味道来念人家的专业术语嘛。 就证明你的专业能力还是可以的。 还好。 嗯。 不要夸我啊。我们其实刚才让大家发的是自己的专业术语，然后让我们也判断一下你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吗。 嗯，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顺便呢，大家一定不要忘了，我们今天还陆续在发票中哦。 对， 来说一说非去不可现场的理由。 对，然后你可以说一下你非要去看潘玮柏演唱会的一个理由。嗯，然后呢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记得要加上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说不定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文艺小分队看潘帅的演唱会喽。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一首很适合在下班路上的朋友的节奏的一首歌。 嗯，什么歌呢？ 有很轻快有很带劲的一首歌， 嗨起来吧。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come on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It's in the air, it's in my blood, it's rushing on. I don't need no reason, don't be control. I fly so high, no ceiling when I'm in my zone. Caus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that.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小雪。 还等会儿，你是谁？ 我是艾科 啊，好好说话啊。今天我们来说说小雪，不是，我们来说说张震。话说张震讲起鬼故事来， 你停停停停停停，不是这风格， 不是这个张震，好不好？是演员张震。因为前几天其实有传闻说呢，他会担任这一次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评审。昨天这个消息终于得到了确认，就是第71届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宣布了本届主竞赛单元的评委的这个名单啊。 嗯，张震呢也是名列其中， 是啊， 是唯一一位华人评委哦。 嗯，哎，其实在他之前，去年的范冰冰，在之前我们刚刚听到歌声的这个张国荣，还有像梁朝伟啊，像姜文啊，像巩俐，这些华人演员其实也都担任过戛纳的评委。 对，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虽然张震演技很厉害，参演的电影段位也很高，但他本人似乎都是不温不火。或者说 不能这么说吧， 嗯，没人能成为这个 IP 流量担当 哦，这倒是， 是吧？ 因为他其实很多时候是演绿叶的角色嘛，比如说像《卧虎藏龙》里面，大家可能更多的记住了周润发，记住了杨紫琼和章子怡，但是可能你都忘了张震演什么了。 那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最好的时光》，舒淇是女主角，张震是男主角，最后大家只记得了舒淇。 好像我是这样的，对，还有《一代宗师》，其实大家当然也是又想到了那个宫二小姐章子怡，对，就恰恰是这种不温不火的状态，好像也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 对，有人说他演什么就学什么，学什么就精通什么，到最后吓得观众说，拍完《无问西东》东西之后，然后张震会不会真考了清华大学呢？ 嗯。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其实很缺这种能够沉下来静下来的演员，就是他会为自己每一分钟的表演去付出背后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和努力啊。 嗯，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祝福一下他能够在每一个角色当中发光发热吧。 是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不肯停，某一本书，它何曾单薄地承载了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 问，来自毛不易，有听我问说能不能说到明天的活动在哪里，在首创奥莱。 然后呢你们可以去现场找我玩啊。接下来我们听听艾科又发现了什么，别忘了最后的预热题可以帮助你参与到我们的白给100块。 对，今天呢带大家关注一位似曾相识又很熟悉的导演。 似曾相识就特别熟悉的啊， 对 啊，一个导演。嗯， 王牌新发现。 Light struck from the lemon tree. What if I never seen hysterical light from your dream?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最近有很多人会谈起一位老导演，会觉得熟如老友，也会觉得心情晦涩。当再次提起他，应该是因为他的最新电影是小青燕，充满话题的游戏人生，却不知道这位导演就是传奇的本身。那么我们今天就作为一名普通的观众来感受一下斯皮尔伯格。在记忆里有很多电影画面是挥之不去的，一位好友年龄稍长，在他的记忆里最初的震撼是93年用录像带看到的《侏罗纪公园》，无所谓没有字幕，完全听不懂，也无所谓不懂故事，完全不知道主角是谁。当巨大万龙抬头的那一刻，瞪大眼睛，连呼吸都快要静止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也因为他年少，反复的去问才记住了创作者拗口的名字 Steven Spielberg。很多的知名导演都会代表一种电影类型，有擅长悬疑烧脑的，有擅长喜剧幽默的，有擅长视觉效果的，但是呢斯皮尔伯格是另外一种。比如说大白鲨的惊悚，辛德勒名单的文艺，拯救大兵瑞恩的战争。有人说他就像一个武学大师，已经无需类型幻化，无见无名。所以今天和大家回味那些经典的同时，我们也要换一种眼光去审视这位70多岁老人依然创作不衰的精神。为了商业他拿出了头号玩家，为了艺术他拿出了华盛顿邮报。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同时看这两部电影，看完之后呢，对这两部作品的认知，你可能会重新刷新对斯皮尔伯格的认知。好了，今天和大家介绍了一位大导演，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斯皮尔伯格。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请问大白鲨是斯皮尔伯格的作品吗？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过一次问题了，让艾科再把问题问一遍吧。 请问大白鲨是斯皮尔伯格的作品吗？ 嗯， 是或者不是呢？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嗯，我们看看今天的电话会打给谁啊？ 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想要我在你的怀里，自己。

真诚所以信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试试，你试试。嗨，你是哪位啊？我这个大家现在在哪儿听节目，我们都要希望每位朋友在下班路上都可以有音乐的伴随。 对，而且呢，这首歌曲可以正式开启我们的车厢 KTV 模式了。 嗯，不加班永远 OK， 是吧？啊，我们待会儿要白给100块了啊！看今儿打给谁。 现在好不 OK 啊？我们看在线上的朋友 ，Hello， 哎 ，Hello， 嗨， 一位男生， 这个今天太 OK 了， 啊、对 对，之前我记得有一次备选过这个朋友哈、 啊，啊，对对对， 然后他的名字叫这么神奇吗？我记得我前两天我们节目里念到他，说他那个头像是一个烤鸡翅， 对， 啊，对对对， 看到他的头像就会饿， 对，你是有多爱吃烤鸡翅、啊，还是你喜欢给别人烤鸡翅吃？ 啊，对，因为这个是女朋友要的，然后就那头像，她的是生鸡翅，我的是熟鸡翅。 这个，你们这不是鸡翅，你们这是那个什么粮啊？ 哎呀，这秀的好恩爱呀， 有种隔空秀恩爱的感觉， 是这么神奇吗？啊，给他这个名字，希望今天能够真的变成一句最后的终章啊， 对， 赢走我们所有的陷阱，这么神奇吗？居然全对啊！ 此时此刻你还 OK 吗？ 还 OK 吗？ OK。 OK 哈，那我们的白给一百块就在娱乐最王牌马上开始。五道题正问正答全对就能拿到我们全部的奖金了。请问第一题，历史上的今天京剧大师尚小云去世，请问尚小云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吗？ 是。 哎，这个是蒙的吗？还是真的知道？ 就是有一点印象，因为之前也了解过这，因为家里老人比较喜欢听京剧。 哎，厉害了哈！还有谁知道？这还能说出来谁啊？梅兰芳总能说出来 吧。有点懵，有点懵。 程砚秋，还有一个呢，徐慧生啊。好，那我们这个第一题，这道题就算是答对了。接下来请听第二题。 第二题相对于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送分题啊，请听题。在歌曲《辣妹子》当中，辣妹子从来不怕辣，下一句是辣妹子长大不怕辣吗？ 是吗？ 不是。 嗯，那是什么？是什么？ 好像是辣妹子从小不怕辣的。 从小不怕辣，辣妹子从来辣不怕，下去是辣妹子从小不怕辣，是吗？啊， 好像印象都是 说了一句重复的话。 哎，我发现有我们很多听友都是能答对，但是呢，就这样说说正确答案也未必能说准。 对， 应该是怎么唱？辣妹子从来辣不怕，下去是 辣妹子盛行不怕辣。 啊， 两题答对了，恭喜你！好，我们继续第三题了。星巴克咖啡上的 logo 有一位美丽的女性的形象，请问 logo 里面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美杜莎吗？ 不是。 哇，这么神奇吗？ 你怎么会的？ 这么神奇吗？那是什么？ 开的，因为我感觉那个美杜莎不是就是一脑袋都是蛇的那种吗？不太适合那个 蛇发女妖，对不对？ 这个准了，对 啊，对对对。 其实那个某知名的这个咖啡品牌上面是一个双尾的美人鱼，对，不是那个蛇发女妖。你想做一咖啡，然后找这个美杜莎来做品牌，这个听着 感觉挺可怕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形象应该更 fashion 一点。 三题都答对了，你是否选择继续？ 不继续了吧？ 继续一回呗。 算了，知足常乐。 你看每次他们都不继续，你能不能给我们开创？不能是开创了，给我们把这个模式给我们调整一下。 这话应该让我来说啊，商量商量呗。 那就跟我们商量。 可以。 你看。 哎，这个你考虑一下女朋友的感受好不好？ 啊， 为什么我劝都劝不明白啊？你继续吗？ 继续吧。 我先承诺你，如果你就算是今天答错了，我们还会送你一个红包，好吗？9.9。但是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选择继续了，所以我们给你一个 double， 就是18，好不好？好吧。 好。 失败的话啊，希望你能够成功。 好的。 继续挑战。请问，足球教练穆里尼奥是皇家马德里足球队的主教练吗？三。 不是。 那是 这个真的是懵的、 看来跟我一样是伪球迷， 反正是答对了、 对。 第四题也答对了，400块啊，感觉要没了。应该是曼联队的主教练啊，现在是曼联队的主教练、尽管他曾经担任过皇马的主教练。怎么着，咱们还有一题。这题如果要是再答对的话、哎呀，咱们这个好像钱就得送出去了，是吧？ 毕竟关注时间那么长了嘛。 我看挑一道最难的啊，给你们两道题最难啊，就这道吧。好不好？ 好，我来吧。 好， 你说是问他这个金庸呢，还是问他这个佛罗伦萨的呢？哪个难？ 春秋吧。 好，来吧。 请问春秋时期。 我觉得这个题太简单了。 那你来。 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当中，有一门邪恶的化功大法，能用剧毒化解对手的内力。请问这个化功大法是星宿老仙丁春秋开创的吗？是吗？ 是。 么神奇吗？ 你知道，就是在他赢的时候，我要比他开心。 我跟你说，我在看到这个烤鸡翅做头像的人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总是有那种神奇莫名的力量在驱使着你，是不是？ 嗯，对对对。 不好意思，这个咳嗽不跟你没关系啊。 因为今天毕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 Q 他，说要不要继续啊？继续吧。 对。 然后最后拿到奖，我觉得哎，还挺欣慰的。 对，你要不要分那个艾克一半？哎呀，哎，我问你，这个金问题， 非常感谢。 等会儿，就是这个新秀老怪，这个丁春秋这个题，你是真的知道吗？还是猜的？ 这个，有一部分拍的那什么吧，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比较大的反派人物嘛，然后 对， 只是看过这个电视剧，然后名著确实没看过，然后 那就是猜的，我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再问你啊，那个佛罗伦萨在意大利语中的本意是泉水之城的意思吗？是吗？ 是。 终于答错了，终于答错 了，后悔了是吗？ 早知道就问这道题了。 对，那你就不用想一下。 应该是百花之城。 是， 真的是运气好。 对，佛罗伦萨还有一个叫百花大教堂的嘛。那春秋时期，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从市集里面换来了一个宰相，这一名宰相是百里奚吗？是吗？ 嗯，不是。 你看， 为什么？ 这道题都没有答对。 哎，当然是百里奚。你什么叫这就是运气好？这也没办法， 你都是运气好， 有鸡翅加持你。 哎， 对对对， 答对了，行吗？ 400块能吃多少鸡翅啊？ 多少鸡翅？能吃不少呢。好吧，回去给你媳妇儿烤鸡翅得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你的参与。二维码截图发来哦。 嗯，谢谢主持人。嗯，再见。 哎，等会儿你预热题的答案还没公布呢。 答案是。 OK。没问题，拜拜。 温柔的拥拥抱我，背包是你装好了再微笑，话都想好了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怎么能忘掉？没有你在我怀抱，一整夜都睡不着，而你留下的问号，一直都会。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唯一的，而你那房间的颜色，窗前的小白蛇渐渐不在了，消失了，没有了甜言蜜语的情话，留下了寂寞又对谁表达，只好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脚下的温存背包是你装好了再微笑，话都想好了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怎么能忘掉？没有你在我怀抱，一整夜都睡不着，睡不着，而你留下问候，一直都回答不了。想念是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唯一的。寂寞要对谁表达，只好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找下个温存。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朋友一到答对三题立马选择放弃。 嗯， 今天这位朋友其实也有点不情愿，其实是我们逼着他继续的，人家本来想拿着钱就跑的，结果我们自己把自己给坑了。 对， 哎呀， 其实对我他拿走这400块，我们觉得好吧， 值了。就是对他来说值了，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也很开心，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运气啊，真的实现了今天5题全对。 对， 而且这位朋友其实挺执着的，他上次有一次被备选，最后没有来得及打电话给他，然后这段时间一直频繁的跟我们发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对，所以每一对情侣都有不同的温存方式。你看他们俩就是用这个情侣头像， 对，烤鸡翅， 一个胸鸡翅，一个手鸡翅。今天晚上可以用400块去大吃一顿了。 对，有人可能真的是买鸡翺买过啊，400块得买多少斤鸡翅？20斤吗？感觉可以开一个烤翅店。还有就是想跟我们聊球吗？这个是啊，突然跑过来一个朋友说。穆里尼奥是曼城吧？那瓜迪奥拉是国安的吗？还有一道音乐题，请你们把手机准备好，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随时 standby 的状态哦。 对话框打开，马上有一道音乐题，特别简单。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我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谁呢？ 行了，小雪，醒醒吧。 好了，我是艾科。 有人夸苏醒的转音简直了，嗯，这是夸吧，应该是我理解是。有人已经 stand by 了，张超看到你们了啊，但是能不能答对呢？这个就不是我们现在点你名就一定会把你这个红包送给你，我看你发来的速度，你如果真的是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那铁定会送你一个小红包。 嗯，我们是今天先问问题呢，还是先听前奏呢？ 我们先这样同步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吧，因为前奏的时间特别短，我们回答问题的时间相对也会很短。 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问题是， 在这首歌曲当中演唱者有光良吗？ 有吗？是吗？是有光良吗？是或不是？发来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最快发来的和中间挑选的一位将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了。不想让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提问我们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但是就看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了。 不知道各位 stand by you 了吗？ 是， 要把这首歌呕出来。stand by me， 来自 CEO。 嗯。 Well,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No, I won't be afraid. No,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Tumble and fall, all the mountains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I won't cry, no, no,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 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有人批评咱们了， 嗯， 王先生说你们俩太坏了，太赖了，说你们问有没有光良，结果是要打是或不是，你打有或没有也行，没有 是是是， 对不对？ 对， 关键他是一上来先打错了。 还有很多朋友特别可爱，你知道吗？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除了答是或不是，有或不有，说这破输入法， 是不是直接会影响手机的销量？ 对，主要还是手速的问题哈。 对，有没有光良啊？ 有啊， 当然有了。光良加阿牛加任贤齐演唱的这首歌 《浪花一朵朵》， 对，这哥仨好像都在那个电影里面出现过。 嗯，夏日摸摸茶。 对，哎呀，青春啊！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 相守，为何你不懂得说我不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今天发来最快的正确答案是哪一位，我们要在这儿公布一下了。我们每天会非常公平公正的选择一位，相对啊，这个应不是相对了，因为第一位一定是绝对的，第一个正确答案出现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上的朋友， 嗯，叫做加洛洛，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可能人的输入法手机速度快， 手机太快了， 对， 特别佩服。就很多朋友就说，哎，今天不会是我吗？嗯，我刚才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渝气象指数是四，大部分时间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今天张靓颖担任音乐总监并演唱的主题曲《贪恋》及 MV 正式上线，并在网络快速传播。 MV 别具一格的剪辑风格和时尚画面，琳琅满目的高级时装和都市感十足的镜头，以及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等，都让大家对这部作品充满了期待。这次曝光的主题曲《贪恋》不同于以往爱情剧集惯用的都市情歌，而是融入了迷幻的电子风格，以诉说质感的歌词呈现，并将剧中曲折又复杂的故事娓娓道来，观众听后记忆点极高。薛之谦2018年首支单曲《摩天大楼》今天全网上线，此次薛之谦将自己对成长与欲望的感悟融入作品当中，将内心的剖白通过歌声娓娓道来。薛之谦单纲作词，没有大段落重复的词，而是将整首歌曲描绘成一个欲望从无到有，从膨胀到幻灭的情节，对歌曲编曲严格把控，器乐的编排随歌曲的情节递进，层次分明地展现了摩天大楼构筑的欲望世界。今天电视剧《忽而今夏》同名片头曲主题曲震撼上线，由创作才子汪苏泷实力奉献，演绎与以往不同的现实青春味道。近日由黄家强发起举办的祝您愉快纪念黄家驹25周年演唱会正在预售中。祝您愉快演唱会将于2018年6月10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同步曝光并首次展出黄家驹蜡像。除此之外，众多黄家驹生前好友和 Beyond 工作人员也会来到现场，与大家共同缅怀故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北向南，东二环东直门桥南北向南，北四环望京桥以东西向东，以上路段有事故发生，造成后车不同程度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臭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终于觉得今天到现在这个时间段，这种状态可以对得起我今天穿的白衬衫了。 稍微显得深沉一点。 好，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素描，我们又会发神偷故事的人，在相对走心的六点半之后，找到了一首歌，和你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这首歌是李宗盛的《晚婚》。空山他说， 身边的朋友同学都差不多结婚了，偶尔还是有些羡慕。3年前我也差点结婚，但是我跟他输给了异地。怎么说呢，曾经我花尽了心思去画一张白纸，当我快画完的时候，却被人告诉我我画错了，要重新画，又给了不同的白纸，却发现已经没有精力再去重新画了。现在尴尬的心情就是，虽然身边的女孩不少，但是让我想结婚的却没有一个。 艾瑞尔他说，我从来都无法得知人们为什么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也许我们的心上都有一个缺口，它是个空洞，呼呼地往灵魂里灌着刺骨的寒风，所以我们急切地需要一个正好的形状来填上它。就算你是一个像太阳一样完美的正圆形，可我心里的缺口或许却恰恰是一个歪歪扭扭的锯齿形，所以你填不了的。 情让人伤身，爱更困身，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得熬过长夜孤枕。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爱来敲门，回声的确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他答应不会默不作声。他能不能，能不能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再聊聊若是非得分，相约谁都不许苦撑。他能不能，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 这是我跟江慧姐合作的一个歌，我觉得很有面子。 逃避，我会很认真，那爱来敲门，回声的确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再聊聊若是非对分，先相约谁都不许苦撑。他能不能，能不能。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 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主播私房歌， 好啊，不知不觉又到了我们接受考验的时间，就是看看今天我们准备的歌是不是大家都能喜欢。 嗯，主播私房歌，今天我先来推荐。 好， 就是这个歌曲呢，可能很多朋友会听到不同的版本，但是今天为大家准备了 Olivia On 的这个 Sometimes When We Touch。就是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嗯，这是一首有关于爱情，或者说似有非无的一种懵懂的情绪吧。但是其实这首歌曲当中，它主要想表达的就是，感情中最怕的就是互相确认。当对方问到你爱我吗，有点如鲠在喉。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Romance and all its strategy 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But through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While love commands you, and I watch love pass you by. At times I think we're drifter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ut then the passion flares again,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it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Ah, 就是柔软的一首歌了。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这 实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也可以去找寻这首歌曲的原版是 Dan Hughes 的那个版本。 对哈、啊，就是版本就是很多的翻唱啊、嗯、都会表达说，哎，这首歌的旋律是多么的招人喜欢。 对， 其实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 主播私房歌， 就有人翻唱，至少证明一点，就是大家认可这首歌它的旋律的部分。对，然后会有一些编曲的部分的重新的加入。有一位朋友说这歌好听，叫什么来着？ Sometimes When We Touch、嗯、来自 Olivia Ong。 实在是找不着歌名或者拼不出来啊之类的啊，记不住啊，可以去找我们的歌单，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稍后呢会抛歌单上来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来自于林子祥。我觉得他唱歌是一个很用劲儿的人，很用力的人、嗯、就唱真的汉子，包括男儿当自强。然后你也会好奇说，能够一个把歌唱得这么铮铮铁骨的人，他在唱情歌会什么样。但其实林子祥对于情歌的把握也非常的棒，尤其是这首应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歌曲，已经成为了他的经典的代表作了。 嗯， 就送给所有正在分分钟都会关注和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好不好、嗯、这首歌就叫做分分钟需要你。用广东话应该怎么读？ 嗯，分分钟， 分分钟，退有为。林子祥。 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就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味。 来一个标准版的，我们的真的每天听我们节目有一个叫 Gary， 对，他好像是广东人，所以每次我们涉及到广东话歌的时候，总会过来纠正一下我们的发音啊。 芳芳这么需要你， 需要你啊。好，是来自于林子祥的歌，接下来艾哥可以继续推荐了 啊。今天就是想和大家来，因为气温升高的原因嘛，所以更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一首歌曲当中给我们自己的心降降温呢？所以总有一种想去海边踏浪的感觉。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简单易懂的歌，是来自红白色乐队的《海浪》。为什么说简单易懂呢？因为歌词真的很简单。 因为你接下来要读歌词，然后你就居然突然就空白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就想说、哎、要不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前奏海鸥的声音、 哎、我们来听海浪的声音。之前什么李亚鹏演的一个什么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一个画面， 对， 拿当时那个手机对着那个大海， 来听海鸥的声音，还有海浪的声音，来自红白色乐队《海浪》。 首歌听的好像感觉突然一下冰冷潮湿起来的那个状态。 对，这首歌是不是简单粗暴一点？就是海浪。 你是觉得最近天太热了，还是怎么样？ 就给大家降降温嘛、 还是明天我们本来要有一个跟大家见面，你希望明天下点雨还是怎样？不要这样好吗？明天我们在首创奥莱下午的6点会有一个现场直播，欢迎大家下午可以早些时候可以去找我玩 白金会在现场，我会在直播间，然后等着你们线上给我传来一些照片呢。 同样老样子啊，今天的歌你们是不是满意呢？或者说是不是你们喜欢呢？可以通过一个手势啊，赞或者是怎么样倒着赞对，让手势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晚些时候呢也可以看到我们为你更新的今天歌单的这个内容了哈。谢谢很多来推荐歌曲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包括今天一直参与互动的各位听友们。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我们继续来点带劲的和动感的节奏，然后让大家在下班的路上不至于犯困和疲惫，好不好？ 这个节奏听起来就很嗨呀、 最后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On My Way， 希望所有人下班的路上都不会孤单啊、 记得回家早点吃饭呢、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那就明天我在现场，然后艾克在直播间跟大家见了，好不好？ 明天再见， 对，拜拜。 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